开口似救生圈，实现远的酸与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用着脚底的软垫，酒醉与心碎，心碎扣起乌烟一片。和睦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夜是心着前事，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没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变。 这是来自张国荣1987年的《无心睡眠》，接下来呢是2007年黄龄的首张专辑《痒》当中的这一首嗨歌。这首歌呢由常石磊作词作曲，西式的音乐节奏下呢跃动着东方的韵律。 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Day and night 就你和我的爱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Mountain top 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着未来。

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相信那不是捕风捉影，等不到一场流星雨，雨声一样雨影随行，我却相信一点一滴是你在呼唤我姓名。不需要睁开眼睛也看到你和我的心，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应，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。不需要睁开眼睛也看到黑夜最明亮的流星，仿佛曾在屋顶在心底里感应我们的约定。中一座森林忽然铺满了我的心，因为是你我会相信那不是捕风捉影，整个城市化作森林，忽然之间摇动不停，我却相信一动一静是你在呼唤我姓名。需要睁开眼睛也看到你和我的心情，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忆，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。不需要睁开眼睛也看到黑夜最明亮的流星，仿佛曾在屋顶在心底里感应我们的约定。需要张开眼睛也看到你和我的心情，感受呼吸一样的回忆，让整个世界变得透明。不需要张开眼睛也看到黑夜最明亮的流星，仿佛曾在屋顶在心底里感应我们的约定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的《流星森林雨》，这首歌是收录在陈晓东1998年的《我比谁都清楚》专辑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周迅加盟华谊音乐推出的第一支单曲，叫做《伴侣》。这首歌由林夕填词，说到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伴侣呢很可能一直在更换当中，而你的伴侣之前又是谁的爱人呢？ 你的伴侣是和谁交换，他曾经让谁弄得伤感，结果这笔账要你偿还，轮流转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呢，是来自1995年毛阿敏的《丢手绢》。接下来听到一个音乐人的作品，这位音乐人叫做季佳松，他比较知名的创作的歌呢，有 F4 在《流星花园2》当中的片尾曲《烟火的季节》。今天我们要听到季佳松自己演绎的歌，收录在他2007年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当中，叫做《随身幸福》。 想在每天清早给第一个微笑， 要把个温温暖我好， 为你做到、yeah。在星空下听到吉他倒数几秒，像每个心跳为了你闪耀、yeah。 想对你的腰肩并把你环绕， 让你知道每件事再渺小，因为你都重要。 想对你的腰靠上专属的腰， 紧握你在手心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守护不动摇的在乎，你的快乐是我最大的满足，你的承诺由我来保护，心中是必也是坚固，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、yeah。想在每天清早给第一个微笑， 要把个温温暖我怀， 为你做到、yeah。在星空下听到吉他倒数几秒，像每个心跳为了你闪耀、yeah。 想对你的腰肩并把你环绕， 让你知道每件事再渺小，因为你都重要。 想对你的腰靠上专属的腰， 紧握你在手心，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是我最大的满足，你的承诺由我来保护，心中是必也是坚固，我就在你身边随身的幸福、yeah。 指针带领方向，约好的6点半晚餐在你身旁，12点往前方，瞄准了梦想，对着你翱翔。 这是来自季佳松的《随身幸福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8年被誉为平民天后的徐怀钰当年闪亮登场的作品，这首歌来自李正帆的作曲，叫做《我是女生》。 学老婆的